找到你多么坚定，我爱你面对命运好多难题，却不会放弃，多么幸运 27号星期六，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 Mark 底斜线 Orange。 刚刚为你送的歌曲呢，是来自 Eric 周兴哲，爱情教会我们的事。 教会你什么事呢？ I have no idea。 我本来说 I have no 爱情 I have no 爱情， I have no idea。 今天8月27号没有生日寿星留言，如果你是8月份的生日寿星，或是你是9月份的生日寿星，欢迎你可以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然后在我们的粉丝专页的网志区里面就可以留下你的留言，让我们在一天的一开始祝你生日快乐。 来， 好的，今天是我们的马克信箱，每个星期六的凌晨都是马克信箱在回信，所以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单元，欢迎你可以写信给我们，来信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2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马克信箱收就可以喽。 音乐全主打， 接受孙燕姿的邀请，去看看彩虹金刚现身和星星、彩虹、海洋、牵牛花一起冒险。 那云朵像不像冰淇淋？夹进你手指就是夹心灵。一口口好过瘾啊！你说金刚轻轻的喊声音，吹起贝壳光会炸的晶晶。浪花是彩虹星星。Baby, baby, wave your sheet,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唱什么都可以，你来听听海洋上上的好玩的事情，像骚羊你和彩虹经过大小脚丫，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小脚丫，世界大大都会带你到达，海洋每天都为啥改杯子，但地球睡着也依然准时，繁星时间我灯泡开关全打开，我陪你陪你的旅行，勾住这一眼为你，但现在就现在就现在，海浪朝你跑来，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像骚羊你和彩虹金刚大小脚丫，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小脚丫，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 孙燕姿的童真世界最新单曲彩虹金刚，寻宝游戏开始出发。 Baby 你就是我彩虹金刚。 Is that funny, Mama?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蔡先生，家长， 妈妈带弟弟去上普林斯顿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哎，怕我不赞成吧？哦，没想到这学期真的进步很多，他还很得意的拿考试成绩来跟我炫耀哎。 现在姐姐知道啦，也吵着要上啊。我深深体会到，小孩子的读书能力真的是可以被开发的哎。 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因为有你爱，永远都会在。SHE 15周年经典展，团圆 One in One， 8月13 KK Tix 预售票正式开卖。 我是关诗敏。 Space crowds out your space, your space. The space crowds out hers. Coffee breath and headphone hears, but no one says a word. As upon the paper headline, refuge in your phone. 我们今天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小猫猫。 第一封信呢，来自于范迷。因为现在是鬼月，所以我都会上 YouTube 看一些恐怖的视频。 干嘛啊？ 然后首页都会跑出一个叫做“人生肥宅擦尊”的人，还是“人生肥宅乘以尊”啊？ 尊是什么尊？ 自尊的尊。 哦，感觉是， 还是他只是不想把他全名讲出来？ 应该是人生肥，譬如说他姓吴，好，人生肥宅吴尊。 哦，是一个才18岁又有点中二的小帅宅，每一次介绍自己还会弹一下手指，讲话也蛮屁的，不知道是不是？ 嘿，我是马克，我是人生肥宅。 不是，应该就是阿拉伯有一句， 阿拉伯有一句谚语。 他说常常他做一些很无厘头的实验，比如说邮购日本很有名的18禁产品，但其实就是洋芋片加辣椒粉，然后跟朋友挑战韩国辣泡面，却只吃一口就恶心了。那其中他比较有名的影片是做假奶，他利用退热贴里面的水溶胶跟保险套做出来的，但做成功之后自己却说 可是我没有摸过真的，所以我无从比较起，这样不知道触感对不对。 保险套有的很臭哎、欸。 那你水溶胶不就要撕很多出来？ 水溶胶是什么？ 是不是有时候那种退热贴，你摸东西会软软的，里面有点像？ 退热贴是什么？ 就你发烧时候贴一个，它会凉凉的、啊，退烧的。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耶、欸。 嗯， 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嗯， 退热贴，世界上有这种东西哦？ 我觉得可能摸起来有点像，可能我们店的那个 滑鼠垫 那种摸起来软软的感觉。 哦，或是像什么热敷袋、冷敷袋、冰敷袋、热敷袋里面那种东西吗？ 可热敷袋不是装热水吗？ 那不是水啊，里面有的是那种化学材质，可以去微波炉微波的那一种。 然后他也喜欢挑战都市传说里的实验，比如说什么通往地狱的电话，在零点的时候拨打以下六组电话号码： 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 第一组是4444，第二个是09444444，十个零，十二个零，十三个零，十三个四，那当然都没有成功。 对啊，全部都是空号吧？ 哎，09444444，搞不好有可能会通哎。 09444， 我觉得他如果通了，他本人也蛮困扰的。 对，应该不会想要选这个号码。 对啊， 应该没有人想要选这个号码。 他说他本人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然后实验开始的时候是全程躲在被窝里进行，蛮可爱的。也曾经请在国外的朋友做血腥玛丽的实验，然后出怪声吓朋友，想推荐一下给你们，因为觉得你跟你们感觉调调好像哦。目前他的粉丝专页按赞人数是58193人，粉丝群大概都跟他差不多年纪，不然就是喜欢看那种很多日本素人做一些无厘头实验影片的那一种，希望你们也会喜欢他的影片。 唉，都没有人找我，那我只好来回信了。这一封好厚的信， 你本来就应该在这个时候回信、 对不起，我有谨记吴玛丽的教训，就是要先把厚的先回啊。随信附上三个神奇宝贝球送给马克、玛丽、乔治，希望你们喜欢。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决定是你了， 姐帮你射一掌。 就决定是你了， 你不要乱丢东西。 就， 你要把那个红的这样放明显一点，或是你这样抓好，不要遮太多。 可我手很大啊，没有办法、啊。 你用指头抓它就好了。 这样，就决定是你了。 你看起来好像不太快乐哎、欸。 我不要，我笑就会变很智障。就决定是你了。 你今天长得好不像你哦， 是更帅了吗？ 可能也不是那个意思。 哈！我丢到你头上，我要把你收服。 你走开啦！ 没丢掉，没关系，我还有一颗。哈！哎呀，还是没丢掉，可恶！好，这是谁呢？寄给我们宝贝球的，你要传到哪？你要传到哪？你都不用给我过目的吗？ 你 是可以这样子 吗？ 哎、欸，哎呦，哎、欸、哎、欸 欸！我觉得你憨憨的比较可爱。 怎样？觉得我太帅不行是不是？ 不是那意思吧？ 哎、欸，这个人怎么这样子？我是琉璃，很高兴可以在七夕这样的日子下定决心写信给你们。之前听说马克没信可念的时候，我就想要写写这个悲伤的故事，感觉可以占据相当久的时间。但是每一个小细节都是故事的环节，所以希望我可以将我的故事传达给两位主持人及其他听众。这个故事的男主角名叫比利，比利。那是什么？那是黄健口香糖的广告， 完全没印象。天哪，现在还有黄健可以买吗？ 比利，你真是一个贪吃的熊，是这个吗？ 哦，好像是哦。 对啊， 嗯， 他的个性，总而言之就是碍眼、幼稚，像个没长大的小孩。 那不就刚刚的你吗？ 嗯，你说在说比利的我吗？ 对、啊、 还是在说我自己很帅的我？ 在说比利的你。 而事实上他小我四个月，是家中的独子老幺，这样的个性呢，他在这些条件上好像说得通。第一次跟比利的接触与认识是在大一刚开学的时候，学校有个便宜又有趣的鬼屋活动，但是必须两个人一组，于是呢我就很干脆的在班上的社团邀人组队被吓，他就是那一个自愿被吓的勇者。 但是鬼屋结束后可以说是一点火花也没有。他在班上有自己的小圈圈，我也是，更别说当时我还卡在高中同学在毕业典礼上的那个脸颊的吻。好，琉璃呢是个女生，所以她说她还卡在就高中同学也是一个女生，一个女生亲她，在毕业典礼上亲她，她还深陷在那个吻当中。十月的一次假期，非常少人打手机，想怎样？ 怎样？ 想起铃声的旋律，比利打来的电话，问我在不在宿舍，有没有空，要不要去操场散步。基于无聊以及助人的精神，我就放下了手边的事物，到了操场。那天呢，具体聊了什么我已经忘了，差不多聊了一两个小时。到了大二的时候呢，不爱回家的我，几乎每周的假日都留在学校宿舍。那同样在宿舍蹲的呢，还有来自于金门的闺蜜室友小林 Kobayashi。 晚上吃饭的时候，常常在学生餐厅遇到比利。既然是同班同学，我们就会坐同桌一起吃饭，一次两次，从刚好到遇到会变成了假日，会约时间，诶，餐厅见哦，诶，下课后一起吃饭哦。本来都只有我跟 Kobayashi、 比利这三个人，但有的时候呢， Kobayashi 要家教，要跟男友约会，就变成只有我跟比利两个人。等回过神来才发现，原来有他相伴用餐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了。后来呢，从我们三个人的小团体又陆续了增加了两三个不固定的成员。接近学期末的最后一个月，比利很突然的在吃饭团的面前擅自主张跟我打赌，他想要看我崩溃的样子。所以他在学期末之前会用尽各种方式来让我崩溃。 哈？ 所以这个赌是说， 我要让你崩溃，我能不能让你崩溃吗？ 我打赌我能让你崩溃，这样子。 那崩溃意思是什么？大哭大叫吓到这样子吗？ 但我不想要啊。 崩溃很怪欸。 这个不用打赌，我觉得我就是办得到。 你说办得到让那个 让你 请继续。 你要跟我打这个赌吗？ 不要。 对啊，谁要打这个赌啊？ 他可能觉得他办不到吧。 没有啊，他擅自主张，他没有说好啊，让你跟你打赌。 那他跟谁打赌？其他吃饭的人？ 没有啊，就是说琉璃，我跟你赌，我赌你，就是我可以让你崩溃。 那我说我不要啊。 他可能不等他回答或者什么之类，就说就这样开始。好，然后呢，我对这件琉璃对这件事情相当不解，好几次我就问他一个问题：你看我崩溃好玩吗？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但我得不到他正面的回答。可想而知的是，这个赌注终究是我的胜利，终究是我的胜利。因为在国小国中的霸凌生活以及高中两年的自我封闭当中，我的 EQ 是越练越高。虽然这样的胜利呢，让我感到空虚以及疑惑。我曾经对小林说，其实要让我崩溃很容易，只是要用对的方式。比利输呢，就会输在他嘴巴上的冷嘲热讽，那只会让我的心更加的坚强。大三是一个新的开端，我们的课程中有短到半年、长到一年的实习训练放在这一年中。脑袋冲昏头的我就选了跟比利相同的实习单位，为此我抛弃了小林，还借机让父母同意让我买机车。 脑袋冲昏头意思什么？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选择跟他一样的。 莫非你也是漫画主角？你不知道为什么做了这个决定？ 就好像有人在控制你一样。 有了机车以后，就可以方便往返实习单位跟学校，为了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跟比利相处。 所以那时候就爱上比利了嘛？ 我选择了一条默默等候的道路，每周一个半天的时间待在实习单位，一如往常打打闹闹，每天晚上还更进一步的用 Skype 讨论作业、聊天、互道晚安。喜欢也许就是这么的笨拙，生怕跨出去的第一步会打破彼此的平衡。长期的相处下来，我可以背出他每天的课表，他打工的时间、系队的练习、他喜欢的东西、讨厌的地方，还有他的地雷区。我对他的感情也就在这些默默的付出当中渐渐的加深。每一个故事都要有一个转折。大三第一次期中考之前，我们之间发生了第一个转折。 If I get high enough, will I see you again? I'll fill my lungs every night. 转折就是比利的奶奶过世了，之前就听比利谈过他跟奶奶不亲，应该说他跟他的家人都不亲，但是作为长孙，奶奶过世的时间刚好卡到期中考，他觉得这样很困扰。也不能说他的想法不孝了，而是他在思考上本来就很自私。某天晚餐前的 Skype 中，他接到家里来的电话，麦克风出卖了他与他家里的对话，以及将我挂断前的哭泣声。那天晚餐他迟到了，但我明白，也装作没有听到发生什么事情，等他自己说。他说：“你帮我跟老师请丧假吧。”他嘴巴说没事，还有表现的不在乎，藏住了那个内心没有长大的、正在哭泣的自己。他不是说跟奶奶不亲吗？为什么又会这样？ 那可能跟家人有争执啊。也许他觉得不需要回去，然后可能家人又跟他吵，然后干嘛干嘛，然后吵一吵就觉得很不开心，或者很愤怒，然后情绪上来就有点想哭。 当天晚上我对他说，如果你真的焦虑、忧郁、难过，就跟我说吧。虽然我嘴巴笨，说不出安慰人的话，但是我可以陪你，陪你烦，陪你闹，陪你累，可以一直一直陪在你身边。所以放心吧，沉重的一切都会过去的。也许是这段话踏出了属于我们的第一步，跨越了彼此的界限。他不在身边的一个礼拜，我第一次觉得一个人如此的难熬。晚上他都只是打个电话草草聊个几句就挂断了。他回学校后，我们两个之间的粉红泡泡越来越明显。有一次只有我们两个的晚餐过后，一如往常的饭后运动，走校园散步，走着走着就晃到了咸酥鸡前面，爱着他又买了一份咸酥鸡。我没有买，他就开玩笑说，反正吃不吃身材都一样，不差这一次。我说，但是胖胖的没有人爱啊。这个时候他突然搂上我的肩对我说，没关系啦，你这样很可爱啊，会有人爱的。 谁？ 欸，这一句话并不代表他爱你欸。 嗯， 对啊， 所以他是觉得这句话非常的重要，跟打中他的心，是不是？ 这时的我发现，原来150公分 的我，我以为刚刚那句话是要接说有我爱就好啦。 对啊，韩剧应该要这样的啊， 结果只是讲说 会有人爱的。对啊， 嗯。 这时的我发现，原来150公分的我在接近170的他面前是如此的娇小。嗯，在接近170是？嗯， 哎哎哎，你这什么意思？ 你不可以仗着自己又长高了一公分，就关于这些数字，你一直发出 我没有长高一公分， 不行， 我只有长高 0.5。 哦，长高 0.5 就对他们这些这样， 而我心中的小路已经忠孝东路走九遍， 不是那个小路吧？ 都走不回来了，所以他就一手环过我的肩，一手拿着咸酥鸡，另一手将咸酥鸡戳到我嘴前，逼我张嘴。我想低头。以及朦胧的夜应该没有让他看到我脸上的表情，而我心中奔去忠孝东路的小路今晚应该是不用回家了。两个人的感情升温也加强了我们的互动，上课时会挑前后的座位，那些年的剧情就真实的在我们两个之间上演。我好几次忍住冲动， 拿鼻孔他 强迫自己不要吻上他整个人向后躺时那粉嫩的额头，还有 往后躺的额头， 就是男生不是往后这样躺吗？ 那头要很凹欸， 因为他没有很高。 可是就他的头放在桌上，所以你要还要坐高一点，你才可以这样亲他额头这样。 哦，不会啊，如果你额头就放在我桌上，我不是这样就亲到你了吗？ 那一个前面很平，后面很高，这个角度才对吧？因为我后面也是，你看他小小的字这样，啊，头放那边，一直亲到他的头顶，哎， 怎么可能？你现在好，你现在好好坐好，好，然后假设，对啊， 真大脸， 他们不会这么高，他会整个躺在桌子上啊。 哦， 然后你 为什么不上课？ 对啊，然后你不是往下， 我怎么会吹爆他的头？ 粉红泡泡，你要想他是，你要想他是。好，然后 吓我一跳， 干嘛？ 我想说， 为什么地上有宝贝球？ 为什么地上有神奇宝贝球？这样环绕着我， 是我刚刚丢出去抓你的， 好多个， 没有抓到。好，身为班上男生排球系队的他，同时也是女生系队的经理。如果出队比赛的话，经理就会手做一些信物给比赛成员，祈求比赛顺利。也许是出自于对我的信任，在选择信物的样式、购买材料还有制作上，他都有找我一起讨论。而刚好我也有对手做，我也对手做有一些些的信心跟手艺。假日的时候呢，他还邀我去他学校外租的房子教他制作。那天他家室友都不在，只剩他一个，制作的同时嘴巴上也没停过，吵吵闹闹的同时话题就聊着聊着聊到感情史。本来我是不怎么想说的，因为国中的第一次暗恋只不过像小孩子一般的天真无邪，第二次的高中情谊可以说是连喜欢都不能确定。但是当他拉过我的手，用像是撒娇的方式询问时，我还是心软的说出了自己国中的暗恋黑历史。 拉过我的手撒娇，就像拉你的时候拜托拜托跟我讲这样。 对啊，怎么了？ 没有，跟刚刚前面比利的形象我自己捏听了然后塑造出来的有点冲突。 你说比利怎么是一探气的熊？你说这个形象吗？ 就好像比较 你说耍酷一点啊。 对啊， 耍酷， 怎么会拉手？说嘛说嘛这样。 没有，就是一个不是一个幼稚的孩子吗？ 嗯， 所以会打闹的那一种嘛。等我反过来询问的时候，他就说：“哦，我没有历史可以讲。”当下的我小小的失望一下。要吃晚餐之前，他说要将短裤换成长裤，而我在客厅坐的位置， 吃饭之前，哦，要出去吃饭了。 我在客厅坐的位置可以直接看进他的房间，我低头专心的做着手上的作品，而突然他就叫我抬头。 嘿， 我头抬起来的瞬间，就只看到他用长裤遮住穿着内裤的下半身。我大叫一声说：“你干嘛？”就低下头，他也在嘻嘻笑笑说：“你看这件穿起来怎么样？”要不是我 EQ 够好，定性够强，可能手上的作品就会丢过去大喊变态。 嗯哼， 这一段都好脑补哦。 你说他对方真的在问他而已吗？ 吃完晚餐再回他家的路上，就好好好好好好青春哦。 哦。 回他家的路上，他对我说：“哎，我室友上次问说我们是不是在交往，那你怎么回？”“没有啊，这是误会啊。”我这样说他们还不相信，所以呢，我怕你会介意啊。我不会介意啊，还是你会？我是有点。这时，我一个转头对着他说：“难道跟我交往不好吗？” 哎呦， 丢直球哎！ 休息一下， 速球对决。 我跟你说，进广告这时候最适合了。 难道跟我交往不好吗？ 间谍放送，全球偶像新巨星 CP 查理 Charlie Puth。 We'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Oh,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hen I see you. 全球20亿次 MV 点击率，勇夺台湾11大排行榜冠军。首次访台演唱会票房完售。 好有他们在前进的路上一直为我们歌唱，洋溢着自信，那些不被理解的都不重要。岑宁儿、陈慧婷、艾怡良、彭佳慧、卢凯彤、魏如萱都在 Legacy 2016年都市女生。 0到6岁是发展迟缓儿疗愈的黄金时期，然而诞生在偏乡的迟缓儿因为资源缺乏，成长之路总是渺茫。我是胡瓜，伊甸基金会邀您伸出援手，让每分钱在最需要的地方为迟缓儿提供成长的希望。请拨打支持专线02-2230-6685，或上伊甸基金会官网。 大家好，我是赵永新 Stilo。 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 马克信箱为您选播的这张专辑来自于 Nothing But Thieves 盗贼乐团。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我是说书人马克。 要前情提要吗？ 不用吧，不过进个广告回来而已。 难道跟我交往不好吗？他没有看我，只是继续往前走，也不是不好啦，只是我没有想过跟你交往。 所以你没有想过跟我在一起的可能性？ 哼，没有。他说的斩钉截铁，我也不好再问下去。回到他家，我们两个依然坐着手坐，只是对话不再活跃了。不死心的我又问了第二次，为什么没有想过跟我在一起？连一点点的可能性都没有吗？这时他只看着自己的手，但动作停了下来。因为我不知道，我还在迷惘着，我到底喜欢的是男生还是女生。 哼， 哈？什么？你再说一次。我不知道我喜欢的是男是女，虽然我以前有喜欢过一个女生。之后的对话再说什么都不重要了，我只记得脸上差点挂不住的基本微笑，还有碎了一地的玻璃心。在那之后呢，我就像被上了混乱的效果一样，我做事就心不在焉了。虽然我们对话还是有说有笑，可是我却没有再有提过跟感情有关的话题。学期末很繁忙，身兼校内的社团社长，校外的社团干部，不管在台北、台中、高雄，我都有活动在筹备着。有次晚餐呢，我草草的吃完，赶去社团活动，留下小林跟比利两个人。当天一位社团朋友将我拉到场边问我说，欸，琉璃，你是不是在生气？活动不好吗？我就说没啊，只是太忙，有些疲累，而且我在想事情。回到宿舍的时候呢，小林就跟我述说比利在晚餐后跟他聊的事情。比利问说，琉璃他是不是心情不好，最近怪怪的，是不是他有喜欢的人了呢？ 嗯， 小林基于闺蜜保密原则，没有直接说出我的心声，只不过回了他一句说 Only only you you you Only only you you you。 好呆哦。如果今天有人跟你告白，你会怎么办呢？比利说会很尴尬吧，毕竟还要一起上课。对此呢，我跟小林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比利大概知道了我喜欢他，不然怎么会在这样的问句之中将告白的人假设为同学呢？哇，你们真是小侦探。 不是啊，可是之前不就已经上个问句什么什么什么，他最近是不是心情不好，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 对， 所以这是在套话哦。 有可能哦。寒假开始前呢，实习的课程从单人任务变成双人组队，本来就在同一个单位呢，理所当然的我们就变成双人组了。当然呢，课程指导教授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就是组队的队友有两个可能，他说要嘛呢就会是完美的配合，你浓我浓，密不可分，要嘛呢就是会打死不相往来。当天晚上的对话就是故事的第二个转折，他对我说，我觉得现在不止我室友，我看戏上有些人也以为我们在交往了。所以呢，还是一样的问题啊，我不介意这样的误会啊。那如果你介意的话，那我们要怎么办？不然这样好不好，我们下学期假装我们因为实习在吵架，但是我保证我私底下还是会跟你打电话，怎么样？ 所以表面上就完全不说话了。 嗯， 要做到这个地步吗？ 为什么这样？我不能接受。我还是会每天打给你啊，有什么不能的？就我们只是演戏，演戏。 你要演给谁看啊？ 这样我不喜欢，请不要真的这么做，这样会让我很难受。Skype 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时间一路长到了寒假，直到寒假的第一天，我才接到了久违的 Skype。电话那一头的他说了很长一段话。详细我已经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说我们好像吵架了，基于下学期的组队气氛，他希望我们可以和好，然后就自顾自的挂断电话。我花了一个小时写了长长的讯息回他，大意就是对他说，我外表的坚强，脸上的笑容只是我的伪装，真正的我相当的脆弱，但我并不会将自己的负面能量展示给其他人看，因为我害怕负面的自己会让我失去朋友。你的存在对我来讲是特别的，所以你已经看到了我的另外一面，从满满的负面能量的我，所以对不起，负面的我让你受伤了。大三的下学期，我们的气氛有些诡异， 按照小林的说法，他觉得我们的打情骂俏已经转换成了真打真骂，而我们也真的在课堂上吵起来，这招来了老师的关心。在我们与老师的三方谈话中，比利在我面前流下了男儿泪。他说他觉得我变了，以前的我热心助人，积极向上，充满活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变了，所以他对我的改变感到生气，看到我心中就是一把火在燃烧。我很想呐喊，我的转变是因为你的话语所给我带来的混乱，是因为我喜欢你这样的心情徘徊在我的脑海里，但是我没有，我只是默默地看着他。老师问我们说，你没有想要维持以前的感情吗？我毫无犹豫地选择是，而我却没有看到比利的答复，应该说我没有勇气去看。从那之后呢，我们两个相处就是大吵小吵不断，每天晚餐就开始变成只有我一个人。我总觉得比利在躲我，因为我已经不止一次撞见或被学校餐厅老板娘告知说比利他自己包便当回家吃。而我也知道我们的感情已经产生了变化，但是我却无法挽回。废话，当然没办法挽回啊，你都这样子了。 嗯。 有次在讨论报告的时候，因为观念的不同起了争执，而我也在情绪与酒精的影响下对他大哭。事后他却对我说，当下他的感受是哭屁呀，你没有这样脆弱，连这样也要哭。看来破碎的玻璃心已经化成了粉尘，再也看不到了。 怎么没有在这个时候说我赌赢了？ 诶， 我成功的让你崩溃了。 哇，那这真的是 很可怕的一个人， 很坏诶。 嗯， 实习结束之后，我们两个交集已经没有了，上课会遇见，但互动尴尬的到了极点。学期前指导教授那段话不知不觉就在我们之间发生了。暑假现在已经开始了一半，而我已经在失恋的痛苦中载浮载沉了两个月。我曾经笑中带泪的对小林形容，我就像是跟比利谈了一场没有名分的恋爱，而他自由自在的走了，我却深陷在原地无法自拔。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个恋爱从头到尾就没有开始啊，都是你自己的付出哎、欸。 我也觉得我们感觉很要好，很亲密，我以为最后我们就会顺理成章的谈恋爱。 哎、欸，这个怎么会这样呢？ 他都可以在我面前用长裤遮着那边跟我打闹，我以为我们很可乐。他还亲自喂咸酥鸡给我吃。 这没有啊，这个，这没有啊，这如果就是跟朋友的界限有些就比较宽松的，就是我本来就是会碰人家身体的啊，或而且更何况比利他根本就是。他可能就是把你当女生的好朋友，就是他真的就是把你当女生的好朋友哎、欸，就比利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自己喜欢男生还是女生啊，他自己很困惑这一段，他的性向都还不明确， 嗯， 他就是一个， 他是不是拒绝 他就是 gay friend 的理由？他其实爱女生，只是不爱我 啊， 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 我没有办法回这个、欸，因为这个实在是太脑补了，没有办法。 我觉得女生很容易这样想、欸，就是在那个情绪当中的女生、 哦。为什么你不会呢？你是不是太理智了？ 没有，我会觉得她可能真的喜欢男生，因为她如果之前喜欢过女生，但是她现在困惑，她是不是喜欢男生？表示出现一个对象， 嗯， 让她动心，她才会困惑说，哎、嗯。欸，原来我也会对 男生 有这样的感觉吗？ 嗯、 然后我会觉得他要跟我保持距离，可能是因为他怕那个男生误会他， 嗯， 他也不希望那边的线可能彻底断掉。 嗯，好吧，因为没有名分，所以我连放声呐喊失恋的痛苦痛处都没有办法。因为对他或对周遭的人来说，我们两个根本没有谈过恋爱。哎，等一下，你们是真的没有谈过恋爱，是真的。 你不要一直强调好不好？ 是你单方面。 把比例还给我。 是你单方面觉得你们在谈恋爱，但那一些都不是，那些都不。 不能这样讲，你自己心中觉得真是爱，那就是爱。 我要是我是绝对不会为一个我不喜欢的人吃咸酥鸡。 对不起。这种无法对他人述说的痛苦加强了自己的伤口，现在我们只是个陌生人，就算再痛苦再不甘心也只能当个陌生人。我们已经失去在相见的时候对彼此打招呼的权利。故事讲到这边，希望玛丽跟马克可以多补充一两杯水的水分，而想睡的朋友可以有个安稳的夜晚。 不会想睡啊，很精彩，而且你贡献了整整一个小时。 对啊，谢谢你们的聆听。他说故事还让我已经被我省略很多了啦。他说如果还想听，我可以再写一些粉红泡泡的细节。琉璃，我可以跟你说粉红泡泡的细节不用了，不要再、 琉璃， 不要再加上自己的伤口 了。琉璃是不是下午打电话进来的一个女生啊？然后好像说她的爱情故事很精彩，然后她的帮忙是不是类似的问题？然后我就说拜托你把完整的故事写到马克信箱，难道就是你吗？ 就来了，她在七夕情人节的时候做了这个决定写信的，是吗？ 啊，有可能哦。 琉璃说到做到，言出必行。 对，感谢你很早就记得是我们太晚念。那这样会不会让听的人都觉得很恐慌？他会瞬间开始怀疑，那我现在觉得这个跟我暧昧的对象真的有在跟我暧昧吗？ 想想看哦。 那你又说他就是一个可能男生，有的男生就比较没有界限什么的，我怎么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跨过那条线？我可是时时刻刻在跨线啊，难道他不知道我在跨线吗？ 对啊，有男生可能不知道，有男生可能就觉得没有啊，我对每个人都这个样子啊。 那琉璃有算是告白吗？就是很清楚完整的让比利知道我就是喜欢你。 这样已经算蛮清楚，就是当他这样问的时候，就是当比利说好像有人怀疑我们在谈恋爱。然后 这样让你很困扰吗？ 没有，是比利先问说你会觉得困扰吗，然后琉璃已经就说不会。这是一个告白啊，这是一个， 这就算一个告白， 这算是一个告白，这算是很清楚的让对方知道说，如果别人误会我们是男女朋友，我不会觉得困扰，因为我喜欢你。对啊，什么？你现在会有这种困扰？你不会啊，我们已经越过那个青涩，然后再试探那种东西很久了。 对啊，我们 现在的喜欢就是 重新回味了一下，想说原来这个恰恰就是这边恰恰舞步就已经这么明显了。 对啊，就是我们现在的大部分就是都已经很直接啦，就我对你有意思就是有意思，没有意思就是没有意思，现在都已经不会再那种说是不是对我有一点意思，是不是没有那种。对啊， 好的，感谢你琉璃如此真挚的来信。 正歌金曲， 幸好我们痛过代表我们爱过，梁文音与你的不期而遇。 一个人幻想不起有人陪的感觉，泪咸的滋味谁喜欢回味，平静过日子也是一种面对。是谁的安排我和你相遇，仿佛什么伤都可以痊愈，你每一个眼神都穿透我的忧郁，仿佛能重新拥抱幸福的纠结，让爱破茧飞出蝴蝶。上天的安排我和你相遇，没痛过哪有爱过的证据，你每一个眼神都穿透我的忧郁，你是我期待已久的不期而遇。 梁文音最新单曲《不期而遇》，华剧《我的极品男友》插曲与韩剧《初恋向前冲》片尾曲，人生的新章节，每一天都用爱书写。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您向往安全有保障的国外房地产投资，拥有美好的度假人生吗？给自己一个机会，只要100万起，泰国投资专家蓝海地产带您实现梦想。

9月17台南，10月1日高雄，11月5日基隆，11月12嘉义，11月26台中。跟着两厅院艺术出走巡演专车走透透，详情请洽两厅院。 总让我们全面沦陷，张韶涵2016全新专辑《你沦陷了吗》？我是田馥甄。小区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欧马克。 这封信来自于很久没有提笔写信的废话小姐。 哦， 这阵子我有玩交友软体， 嘿，我也有 玩这些软体，其实是有想约炮。 真的假的？哇，好直哦！对，废话小姐本来就很直接， 可是哈， 没有遇到想泡的对象。 对，你要碰到情投意合的交往对象，其实蛮困难的。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先满足我的生理需求好了。 嗯嗯嗯。 加上我只跟一个男生发生过性关系， 嗯， 有点好奇心重的我就会想说，跟别人有不一样吗？ 应该每个人都不一样吧。 对啊，要跟别人试试看，这样人生才不会有遗憾。 嗯， 押韵。用 WooTalk 约到了两位， 嗯， 一位是大学刚毕业的斯文弟弟。斯文弟弟说他是处男， 嗯， 然后我们彼此交换了 LINE 之后，就一直聊色色的话，一直聊，聊了3天，我们就约出来了。然后啊，刚到房间的时候，你还想听吗？ 想啊，好想听哦。 嗯，弟弟说他不好意思摸我，然后叫我引导他。 嗯， 我原本以为处男会很快软掉，没想到还蛮持久的。 嗯， 只是发生了一些小插曲，就是套子居然脱落了。 嗯， 所以完事之后我有去买事后药来吃。 嗯嗯 嗯，这边呼吁大家要有安全性行为。 Yep。 另外一名炮友是年龄跟我差不多的工程师斯文宅宅姐，齁，就是喜欢斯文型的啦。然后我跟这个工程师聊了一个月才约。 嗯， 我本来以为工程师就是要跟我聊天， 嗯， 没有要跟我做爱的意思， 嗯， 我只是七夕刚好有休假，就主动约他吃饭，没想到他立马答应， 嗯， 却又问说，情人节只吃饭，不做一些情人节该做的事吗？上个小时那封信，这个小时， 上个小时如此清纯，这个小时口味如此重， 人生百态，人生百态， 哦，好喜欢。 时间快转到七夕这天，我满心期待，唉，觉得哥哥啊好歹有经验， 嗯， 表现应该会不错吧， 嗯， 一进房间哥哥就很色的看着我， 嗯， 直接抱我摸我，然后我们就做爱了，然后他进来了1分钟，然后就没了。 嗯， 我还来不及反应就结束了。 嗯， 哥哥一直喊说 是因为你太紧了啦，你太性感了。 哥哥就说很丢脸，很丢脸，我要看医生，我要去调身体。 然后我们 会自嘲还蛮好的啊。 嗯，我们就盖棉被，纯聊天到结束。 嗯， 哥哥人那么好，居然是一名早泄男。我们事后还有聊 LINE， 他说 最近打手枪也特别快结束啊，又跟你真的做过之后，我就觉得是我身体真的出事了。 嗯， 马克，如果你是我，会再给哥哥一次机会吗？ 好，如果我是女，好像不会耶，因为女生如果要约炮的话，真的 就是为了以生理为最大的诉求， 而且就是我要什么有什么，我为什么要？ 我还跟他们谈心，顾及你的感受什么的。 对，就是女生在这一个市场当中，基本上是对我想要什么就可以有什么的。 这些约炮的事情，我有跟几个比较好的男性朋友分享。 那每个男性朋友不会都用那种很饥渴的眼神看着你吗？就说干嘛外面找找我啊那种。 我刚刚好像你会说的话、 哦。对啊，私讯欧马克啊。 其中一个说啊，你再多约几个，你不要有固定的这样子，还叫我离开新手区。 你说要去哪里？离开新手区干嘛？直接去酒店上班啊、哦？ 就离开这些可能经验很少的这样子。还说什么一分钟那一个，但是太扯了，不要再给一分钟男任何机会。 嗯， 如果一分钟男也是我们听众，他会不会很伤心？ 可是这个。如果真的是一分钟的话，可能应该也是有办法的吧。你可以， 对，有可能是太累了，你就这样想也没错啦。 或你可以自我训练啊，你可以吃药啊，你可以 那是公主界镜头。 你可以加强你的口技跟手技啊之类的。 女生呢要约炮还蛮容易的，本来交友软体上面女生就比较少。加上我自己会主动跟男生聊色色的事情，就比较快约到。我的长相没有说非常正，但还算顺眼。今年约到这两个我就满足了，暂时不会再约。可能未来有可能会是有那种先性后爱啊，或许因此也会交到一个男友啊，反正未来的事情都不知道。哈哈，我讲完了。 酷哦。 感谢你废话小姐的来信。 每次听到你的信总是让人精神一振。But I need you and I can take you all the way and I'm able to give you something sensational, so let's go, yeah. Said I need you and I can take you all the way and I'm able to follow me and I can make you move, yeah. 欢迎大家在星期六的凌晨多多加入我们的马克信箱，来信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马克信箱收就可以咯。 这一封信呢来自于加菲。好，加菲又来信咯，他说每次想要写信给马克信箱都是想很多，然后就觉得哦，我写我一定会写到两三张满满的这样子，脑袋一下就写满了两三页信纸。但真的要开始提笔写信的时候呢，大概写到第一行、第二行就觉得，我写不下去了。 写不下去是指不想写了？ 不是，就是 写完了， 不知道要写什么。 哦、 我觉得有些人，我不敢说很多人，可是我也比较偏这样的人。 嗯， 就是梦想家啦。 嗯， 就是在这些东西在我脑中，我就觉得哦，会 很 棒、 很 好，会怎样怎样。可是真正你去做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哦、其实做的跟想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有这样的，或者你跟加菲跟我一样有这种阵头的话呢，就是你真的要多做一些事情，就是实际上去做，因为在你的脑海中你想，你就想得满满的，然后你就会觉得天啊，我好多话想说、天啊，就是好多触发哦。但你知道你真正开始去写的时候，你那些触发你会，你自己写出来你会觉得这其实不是触发，这个就脑补，或那一些连结，因为在你脑中的时候，那些神经元全部都你觉得都连结在一起，就一直滋滋滋滋这样子。可是当你真正开始要去把这个想法写下来的时候，那些东西就会断掉，因为你的理智就会回来。所以多多动笔写写信是好的啊，欢迎你来信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马克信箱，或是你现在你刚刚听到我讲这一段， 你觉得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你就实际写信给我们， 你写信你就知道你是不是这种人。 嗯， 对，或者你常常在听的时候，你常会想说，哦，这是什么什么？怎么可能？什么废话，小姐，我怎么上三个小时什么理由理什么什么？然后你想了很多人，或者连接到你自己过去的那些感情，然后你有想要分享的。当你真正就是拿出了纸笔，然后你坐在书桌前面，你要开始写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我真的要写吗？或是好像也没什么要写的那种感觉。 嗯， 你为什么要看着远方？ 没有看你的头顶。 我头顶怎么了？ 你最近头发蛮蓬的。 喜欢吗？ 特别的圆。 我头就是圆圆的啊，怎么样？ 它比以前更圆了。 所以呢？ 可能有点 Q 吧。 加菲说：“最近为眼病所苦，那左边的眼睛发炎的太严重了，眼压也偏高。”跑了三家诊所，看了四次医生，红肿都还没有退，这样子。好，所以希望可以大家都要好好的照顾眼睛，说眼睛的抵抗力比一般人弱。那因为他自己高度近视，其实不管你有没有高度近视更加要注意啦。对，有高度近视的话，就是三个月半年就是好好去检查，这样最近又到了半年，应该要回去牙医诊所看看牙医的时候的。对，那我觉得时间都过得很快，有时候你没有记录的话，你都会觉得 你就发了我们啊，我们通知你该洗牙，你就去洗牙。 对， 这样 那我们就定， 因为我们自己洗牙，就在节目上说我们去洗牙。 我们就定二月跟八月，哈，这样子。 嗯， 好。 二月可能要过年哦，那时候你要提早约。 那我们定三月跟六月，哎，不，三月跟九月，说错。 不行啊，现在八月，我下一次是二月，年前要再一次。 对啊，那我们就是二月跟八月啊，我们的那个， 嗯，好。 好，然后加菲说他是标准的韩剧迷，他说自己会有所节制。我知道玛丽迷日剧，马克迷美剧，但想要推荐玛丽看《又是吴海英》这样子，你有看吗？嗯、 没有哎、欸， 是不是蛮多人推的？ 前一阵子蛮多人看的。 他说看到里面女主角的诠释会让他想到玛丽，嗯，然后现在首推就是《W 两个世界》，好看。之前马克提的《信号》，我也慢慢的看完，不错。 再来 哟。对 ，W 就是我们刚刚看的第几集？第 七， 第七集。 嗯， 第七集真的是恋爱泡泡受不了，真的受不了。就跟玛丽一起看，我差点就要扑上去了， 夸张了吧？ 我觉得实在是。 你最后不是还讲了编剧一下吗？ 讲编剧什么？很不错啊。 是吗？ 我说什么？ 最后不是嫌弃吗？ 我最后说，反正他要死不了。 对。 但我觉得那个恋爱氛围真的很强，真的太厉害。如果你有彼此喜欢的对象，就是不是你单方 很适合一起看。 对，不是你单方面喜欢人家哦，是彼此喜欢的对象。 你是不是又在说我？我是琉璃。 啊，我没有在说你啊， 我现在都觉得很容易很受伤。 大家不要这么容易脑补好不好？ 我还在情伤，不。 好啦。Too many mistakes, better get this right. Oh baby, look what you started. The temperature's rising, and here's still gonna happen. 家好，我是 Big 毕淑静，捐发票爱老人，华山基金会电子发票爱心码111，帮助失能、失依、失智老人，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UFO Shining Star 飞碟最爱主打星谢和弦已经登场。下周飞碟随堂考关诗敏将送出可谢氏紫彩凝胶。 别说，请你看着我。让我住进你眼里心口，别说，只要抱着我。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有听众送饼给你吃， 我看。哎，恐怖的话，哎，好恐怖哦！这哪是饼？ 糖果啊， 这里面 可乐口味， 真假的？ 后面背面是写 Cola， 三重郭雪芙送的， 好恐怖哦！ 你不要在这条垃圾好不好？ 你不要乱拿东西给我。 马克、玛丽，好久不见。我是三重郭雪芙，自从上次写完抱怨工作的信之后，好久没写了。我依旧沉在一个每天上班都很痛苦的情况下，不是已经适应这个工作了，而是已经了解整个工作的内容与情况，所以还硬撑着过一天算一天。但今天是要来说上个月去日本出差的事情。以前做婚纱的时候也有去日本出差过，不过就是去看看冲绳海边美美的教堂，非常乐活的出差。可是这一次不一样，是日本巡回拜访各大车厂的行程。所谓的巡回是因为他们的行程从广岛到大阪到东京。广岛那你可以看那个海中的鸟居咯。去日本的次数超过10次以上的我是第一次去广岛。我只能说广岛不管是机场、新干线、车站，人都不多，而且大家讲话都不太大声。我在那个路上说话也轻声细语的。待了一天而已，隔天就坐新干线到大阪，也是待了一天就又到东京。因为我们要跟各大车厂介绍我们公司的新产品，所以不管到哪，我都是拖着大概25公斤的样品到处奔波。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一直不断的处理公事，笔电打开狂回 mail， 电话来了还要到车厢间去讲电话，回到饭店也是一直工作，一直回 mail， 真的非常非常的累。可是呢，我就一直觉得自己好像是小时候还哈日的时候看的日剧里面那些上班族萨拉利们。就是我现在做的事情，就连晚上跟日本人应酬完喝到醉醺醺，摇摇晃晃的走到马路上，把同事架到计程车上的情景，也跟我以前印象中的感觉一样。 所以出差的时候我就一直狂幻想自己是日剧的女主角，也就觉得出差没那么痛苦了。那这次的出差除了横跨这么多县市以外，还有很多经验是没有过的，比如说去了广岛马自达本社、横滨尼桑本社、宇都宫的轰打。除了门禁森严之外，进入之前手机都要被没收，而且在大厅等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到最新车款的展示车，常常内心都很澎湃想大叫，觉得一切都太新奇太 amazing 了，可是又害怕自己乡巴佬个性显露出来，所以都隐忍下来。另外呢就是吃的部分，因为公司每天都有餐费的津贴补助，所以吃的方面也没有再客气的，比如说竹地市场的生鱼片冻饭3000到4000日元一碗，1000左右，然后现烤鳗鱼饭一份3000日元。 我要吃沙西米，我要吃握寿司，你弄给我吃，快点变出来。 在日本住过一年的我从来没有这样吃过，奢侈到不行，觉得圆了好多梦、 我要吃人体生鱼片，人体盛盘，快点。 出差最痛苦的就是没有所谓上下班时间，感觉 always 在工作，遇到假日的时候想把握机会到处走走观光，可是又累到只能在饭店附近晃晃了。这个月底可能要去苏州出差，我也没有从来没有去过中国，所以也就有点兴奋，但还是很多都是很烦躁的心啦，下次再分享咯，送你们一个应景的礼物。 这一封信一样是要来介绍就是国外的耶，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淑恩。那他说之前呢 Facebook 上面 Lonely Planet 就是这个很有名的自助旅行的书籍，自助旅行者的书籍，在评选2016年的亚洲十大最佳旅游景点十大里面呢介绍了台东。那他想要分享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对台湾的人比较陌生的是马来西亚的怡保。说到 Lonely Planet 要出中文书了，所以他现在正在 征求那个写手。就如果你有想要当 Lonely Planet 的写手的话，你可以把自己的东西就准备准备，然后寄过去甄选，然后之后他可能会给你一两个月的时间，让你把你想要规划行程、你想要介绍的东西，就是好好的写出来，这样子他会给你经费让你去做这件事情。如果你有想要当旅游作家，就真正深度自助旅行者作家的话，当然您可能要先看过那个 Lonely Planet 的那个格式，它可能跟平常你想象的那种 不太一样 、它真的是给自助旅行者圣经这样子。好，怡保呢，怡保在哪里？怡保淑恩他就是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怡保人，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说乡下也不是很乡下，大城市他又不至于，反正就是卡在半中间。所以外国游客来马来西亚旅行一般都会去首都吉隆坡，然后去华人最多的地方槟城，去兰卡威，去沙巴马六甲。怡保呢就比较少国外旅客，但国内的比较多。好，那很多人会说怡保出美女，以前有一个说法是因为这边有很多山，那山上的水种菜呢， 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 对，种菜跟饮用，所以才会有相传说这边出美女。我的家乡确实是有些特色美食啦。好，这边要跟不好意思说一下，半夜不睡觉的人，我要开始介绍美食了哟。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我就边说你们就 Google 一下图吧。第一个介绍是白咖啡。 哦，白咖啡很有名啊，而且好多那种就是咖啡包装在卖，之前电台喝了好多包，而且就算是白咖啡味道也有差哦，有几家特别好喝、有几家你一喝就 白咖啡不是白色的咖啡哦，白咖啡是在咖啡豆的烘焙过程当中加了不同的东西，所以咖啡豆会变成亮白的颜色。那白咖啡呢是怡保引以为傲的超代表性土产，冲泡一杯好喝的白咖啡是一门学问。很多游客来马来西亚玩都会买3合1的便利包的白咖啡， 对对对对， 但是那一类都很甜。 对对对， 有尝试过师傅级的现泡一定会发现不一样的。当地人很多人早餐都会点上一杯配早餐，白咖啡的香浓真的难以抗拒，推荐爱咖啡的人可以尝试。第二个呢是香饼， 超级有名的香饼呢，跟台湾的太阳饼长得有点像，但比太阳饼小一点。香饼是脆的，比较脆，然后没有太阳饼的牛奶味。内馅呢就是麦芽糖，吃起来的口感外脆内软，麦芽糖还会甘稀哦。我们几家都有口袋，我们有几家的口袋名单，跟那些大量生产是不同的。传统的是炭烤的，这个好想吃吃看哦。 所以可能有点像老婆饼那样，可是外面是脆的。 对对对对 对，重点就是外面 脆。对，可是老婆饼比较像太阳，它的举例比较像啊，因为老婆饼里面不是麦芽糖，太阳饼里面是麦芽糖。 老婆饼里面不是麦芽糖，那 是 什么？ 不是吧？那是软软的马吉的东西啊。 不是糖。 它是糖，但是就是比较 Q 的啊。嗯。第三个是豆花，这个我不会形容就是外地人都说这里的豆花很滑，但我没有吃过不滑的啊，不是不好吃的、 啊、 所以我不知道到底哪里特别啊，但是的确怡保有一家卖豆花特别有名，那家豆花只有半间店面，没有座位，只有九张椅子，但是它是以得来速的方式经营的，小店前面的车道会停两排车，你这次开过来就有小弟跑来说你要点什么，点完他们就回去取豆花送到你车上，你吃完再请他们来收碗跟收钱，你就是坐在车上吃啊，不用下车，但是也不用找停车位，又可以在车内吹冷气。嗯，第四个是芽菜鸡，芽菜鸡 什么东西啊？ 就是 chicken。 嘿， 我以为是一种机器 哦，豆芽菜跟鸡。嗯，但他们不是同一道菜哦，是一盘豆芽菜一盘鸡，是分开的两道菜，他们是一个 combo 一个组合。 所以我要夹一口豆芽配一口鸡。 他说怡保人会点豆芽菜，然后鸡，还有一碗河粉，他们三个是非常合拍的组合。这里的豆芽菜短短胖胖的，主要呢就是烫过以后加酱油就可以上菜啦。听很多人说别的地方的豆芽菜是长长细细的，所以口感和短短胖胖的不同。 我真的很爱吃豆芽菜，可是又不敢吃豆芽菜， 因为豆芽菜就是传说很毒嘛。对 啊， 对吧？之前不是有就是几个台大生有做出那个自己养的，然后就完全无毒的、啊，只是不知道要去哪里买得到。 那他们外观看起来，因为他们还是说你外观看起来漂亮，就不可能是健康的豆芽、一定不知道怎么弄出来的。 嗯，但我相信台大那一群人做出来，因为他们好像用很不一样的方式去栽种的、好，他说鸡呢就是白斩鸡，河粉薄薄滑滑的。好，以上呢这四个就是重点美食。从小到大我在这个地方长大呢都试过了，因为我没有觉得这些美食会让人多喜欢或者多特别啊。我会觉得白咖啡就是整个马来西亚都有啊，那除了三合一便利包现在也有连锁店啊、一踏入机场就有了，不一定要说怡保会比较好喝，但真的是有不同的。有一次我到总公司开会和上课，早餐时间总公司会计部同事带我们去吃早餐，我呢就发现那边的咖啡真的很不对盘啊，总公司同事都一直说你们那里有好多好吃的，他们的表情整个越说越兴奋，我就淡淡回应啊，我天真的以为那些食物本来就是那样的味道，但从来没有想过从小吃到大的味道会是外人眼里面充满羡慕的味道。网络上推的怡保美食很多家都已经水涨船高了，有些已经越吃越贵了，因此呢有些地方变成游客区，当地人是有自己的私房名单，就跟台南有点像，对不对？我公司的区经理也是外地人，都被总公司请到我们这里独挑大梁，去年业绩很棒的，刚好榴莲产季的时候就请了全公司吃了三星期的榴莲，他那时和我们说怡保真的太好了，物价便宜，生活步调中等，适合养老，他说比起他家乡好太多了，至少这里还有很多美食是当地人做，不是请外劳在煮的。那次呢他请我们吃了三个星期的榴莲，都是很有名的品种，有认识的员工打听到原主，然后所以买回来的价钱便宜好多，这样子。好，他说总而言之呢就欢迎大家有兴趣可以来怡保这个小地方吃吃喝喝。从吉隆坡到怡保呢要搭2个小时左右的火车，如果认识当地人的话呢就请他们带你到好吃的地方去吃吃喝喝。马克玛丽有兴趣也可以来哦，我带你们到处去吃。 我对白咖啡真的有印象，因为它三合一真的好甜好好喝哦，但我想被你这样一讲，可能因为我一直以为白咖啡喝起来就那个味道，我不知道你 他说有各种不一样的味道。 嗯，假装一切没变，

爱的马克跟玛丽，你好，我是孔雀。从高中用手机里的收音机开始，已经陆陆续续听了8年。在《康熙来了》跟《美国超级名模生死斗》接连结束，只能躺在沙发上感伤。从青春陪到现在的节目慢慢画下句点，我很庆幸青春点点点还在，但拖延病跟着我太久了，我迟迟无法动笔写信，直到豪平来帮马克代班。居然是因为黄豪平代班的关系让你想写信了？ 为什么？为什么？ 我曾经也想参加夜光家族的 KTV 大赛，打开收音机却听见那今天单元结束这种小型悲剧，当下我心头一惊，觉得嗯，对，我再这样摸下去，马克总有一天会对大家感到心寒的，马克有一天会拒绝再读信的，那我一定会对自己的理所当然感到后悔，所以他写信了。 哇，感谢平平，感谢平平让你有危机意识。 谢谢马克玛丽抚慰大家半夜寂寞的心。听众分享有时候让我笑得一抖一抖的，尤其是鼻毛的事情，因为马克跟一位听众两名男子热络讨论如何拔以及多爽快的时候，看向旁边的表弟，我才知道他不是一个人。我再也无法用嫌弃的眼神看我表弟了，因为原来不是只有他活得如此豪迈。 所以表弟也喜欢拔鼻毛哦？ 徒手拔吧，跟你一样。 哇，好爽哦，那真的很爽哎。 玛丽感觉是一位资深漫画迷，那你的第一名是哪一部呢？ By the way， 我的是千面女郎。 欸，我一直想要看千面女郎，一直没有看。 现在那么容易看得到，即使这是盗版的名称，可是我还是习惯叫她千面女郎。希望点点点可以持续到从小追连载的所有漫画都完结篇了，我们还是没有结束。 真的应该要看 Number One， 尤其是一个配音员，是不是一定要看千面女郎？ 我不太确定这个连结对不对。 为什么？ 为什么配音员就要看千面女郎？ 千面女郎不是在讲配音员的故事吗？ 她不是一个演员吗？ 我是演员哦。 第一名，我就是想看娜娜，作者都不知道在干嘛，我真的想绑架她哎！就真的，你跟我讲结局不画没关系。 你不是之前也喜欢看什么？是十二国际吗？还是有个什么？ 没有啊。 有一个很暗黑的什么什么？ 十二国际？ 不是十二国际，有一个很暗黑的什么东西？你前一阵子还跟吴仲强聊天聊到的啊。 你说梦幻游戏啊？ 对， 或者是青少年的时候看一看，可是你要说热爱它就没有热爱，不是那种我会一看再看，一看再看，一看再看，买一套放在家里，然后还在看，还在看，还在看，还在看。 娜娜，你买一套放在家啊？ 对啊，我每一本至少都看10次以上。 哇！ 换你。 贝贝这封信想要和你们说，我最近用了一个交友软体。 天哪，这是一个交友软体时代来临了，正式来临。 对啊，你为什么还在抗拒呢？ 我没有抗拒啊，因为我就是真的没有那么喜欢用网络聊天。 好，这个交友软体呢叫做 Her Him。 这个交友软体呢跟其他交友软体最大的不同是，两个人是完全的匿名聊天，也完全的连照片都没有。我觉得现在这么看脸的年代呢，反而想要试试看完全不知道一个人的外表啊、学历啊、外在条件啊，纯粹透过文字聊天的感觉。顺带一提，我觉得会完全不看脸去喜欢一个人的时代可能大概只有在小学吧，因为我最近发现我国小喜欢的男生长大后变得 那也希望他长大后才歪啊，可能小学他你还是觉得很棒啊。 对啊，他说摸着良心说是连普通都称不上哦，哈哈。但小的时候真的很有可能因为这个人功课很好，或是因为这个人体育很好，或因为这个人很有才华，然后就喜欢他。女生啦。但男生从来都没有，男生从小到大从一而终，我喜欢他就是因为他漂亮。附加 因为他的线很深。 小学不会知道线这件事情啊。 哦。 对啊，附加就是哦他是班长。附加哦，他功课很好。附加他有才 华。但那个是 bonus 就 对了。那是 bonus， 就是从小到大男生从一而终，我们就是看脸，我们就是看脸年代，看脸时代。对啊，所以 看脸时代是一部很励志的书吗？好像翻译小说，畅销排行榜登上亚马逊冠军。 这是 Line Tunes 的 看脸时代 的漫画啊，连载漫画、啊 哦、 对啊、 哦， 一个韩国的看脸时代。那个漫画也蛮妙的，就是一个 一个宅宅，然后他突然有一天发现就是他有另外一个身体。就是譬如说我现在是我这个身体，但是我回家以后，然后我只要一睡着， 肉体躺在那边， 我只要一睡着，我另外一个身体就会出现，然后我另外一个身体是超级帅，帅到爆炸这样子， 然后我的灵魂就进去那个身体里。 没有，就是我的灵魂就是在这两个身体之切换，就其中一个睡着，另外一个就 起来。可是你在那 个 帅身体，你也可以切换成比如说比较耍帅、比较风流倜傥的灵魂吗？ 没有没有没有，灵魂都是同一个、灵魂是同一个，但是会一直切换那个身体。哦，好棒。另外一件事呢，是我有一个朋友，他上大学的时候直属抽到一个学长，抽签的时候呢，学长坐得很远，所以我没有看清楚那个学长的长相。结果呢，回家加了脸书以后，发现学长的脸书哦，是一篇动态都没有的，也没有任何的照片，唯一只有一张好像是几个人去吃饭的照片。重点是在那张照片里，学长长得好像不错。但我朋友到现在都已经过了一整年了，一年哦，一年我们都没有亲眼看过那个感觉好像蛮帅的学长到底长什么样子。和学长聊天的时候呢，也都只有在聊课业的事情。那你们知不知道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看到学长本人啊？ 这很难吗？ 就约说，欸，学长我们吃个饭好不好，不就看到了吗？ 对啊。 还是学长会推， 或是你把名字交给王令翔 哦，或是 你交给一些 Google 高手。 不是，可是有些人就是他们就是，如果他完全 Facebook 没有任何动态的话，就是不用啊，或是他就是不会让你知道。 嗯， 就这个年代， 或是你要从别人的脸书发现他。 没有啊，他就是完全不用。你没有这样的大学同学吗？就是完全不用这些东西，甚至没有手机。 可是你们那样大学同学，我也不知道吧。 哦，因为你也不是一个很热衷去关心所有大学同学的人。 对啊。 可是每一个就是每一个团体里面，就总是有那种真的完全很与世隔绝的人，对，很难找，然后也完全不会也不活跃，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步调，要怎么见到他？你就只能说，学长，我最近人生遇到一些问题，然后想要约你聊聊天。 约我？我们很熟吗？ 就是我，这个是个大秘密，我也不想跟。认识我，我觉得就是你是一个最好的关系。我希望你可以。 他那张卡片是圣诞节卡片吗 ？Yes， 他是用圣诞节卡片写给我们吗 ？Yes， 而且很难得是黑色的圣诞节卡片。 孙燕姿的邀请，去看看彩虹金刚现身，和星星、彩虹、海洋、牵牛花一起冒险。 那云朵像不像冰淇淋？夹进你手指就是夹心饼。一口口好过瘾啊！你说金刚轻轻的喊上音，吹起贝壳灯会眨的星星。否就接受邀请 ，Baby Baby， 放手话题，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你最想哪里去？你来听听海洋的商量，好玩的事情，像骚羊你和彩虹金刚大笑。 孙燕姿的团 童真世界最新单曲《彩虹金刚》，寻宝游戏开始出发。 Baby， 你就是我彩虹金刚。 Is that funny, 妈妈？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来台北秋季旅展抢便宜，出国旅游淡季促销，日韩港澳万元油价，行程买一送一，国内餐券下午茶、度假住宿、赏风泡汤，破盘价三折起。秋季旅展8月26到29，台北世贸一馆抢便宜，现在就出发。 他的世界中心就是音乐，这是他的自由意志，他的创作本事。谢和弦首播主打《本事》。敢说敢做敢唱，摇滚狂人谢和弦2016全新创作专辑《要你知道》，8月26，叛逆回归华纳音乐。 我是陈洁仪。 每个流浪的人都在回家的路上，每次看月亮都闪着泪光。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娱乐。 躺好，玛丽姐姐要说故事喽，好棒哟！好的，想要在这个礼拜呢，把《谎言之地》的故事说完，所以今天也有玛丽姐姐说故事。说到了罗比说他可以证明他认识那一个人，而且巨细靡遗说出了这些详情之后，让娜塔莎停住步伐，就问他说，这些事情你从哪里听来的？你是斯瓦拉的朋友吗？斯拉瓦的朋友吗？ 我不认识什么叫斯拉瓦的人，我只认识你说的那个伊格尔。真的，如果你想去的话，我可以带你去见他。 于是呢，他们就到了罗比的旧家后院。罗比把石头移开，躺在湿湿的泥土地上，整条胳臂伸进洞里。娜塔莎站在他身旁，罗比伸出另外只手说， 抓好哦。 娜塔莎看了脚下这个伸长了手的男人，30出头，长得蛮好看的啦，白衬衫原本有点干净，现在被他弄脏了，然后有一条胳臂伸到洞里，脸贴着地上，然后叫自己抓好，也不知道怎么了，他就牵住了他的手，心中在想，为什么我老是跟怪人搞在一起啊？起初在车子旁边胡说八道，搞不好是想搭讪，蛮可爱的，但现在他好像是真的疯子诶。罗比的手指紧扣住娜塔莎的手指，将近有1分钟，两个人动也不动。他躺在地上，他站在旁边。一个是男部的他，一个是女部的他，微微弯着身子，满脸困惑。娜塔莎的语气温柔的像在做心理治疗一样说，好了，手抓好了，然后呢？ 然后我要转动旋钮咯。 他们找了好久才找到伊格尔，一开始先遇到的是个毛很多又驼背的家伙，只会讲西班牙语，肯定是个阿根廷人。接着是另一个娜塔莎编出来的谎，一个戴小圆帽的警察，过度热心，非要把他们拦下来检查证件不可，可是警察没有听过伊格尔。最后呢，帮忙解决问题的是谁？是罗比曾经说过那个遭受家暴来自于娜坦雅的侄女，他们发现他正在喂罗比不久前刚编出来的小猫咪。然后呢，这个侄女就说他有好几天没有看见伊格尔了，可是他知道要去哪边找他的狗。找到了狗之后呢，他就很开心的把他们带到了伊格尔的床边。伊格尔的状况很不好， 脸色灰黄，一直冒汗。可是他看见娜塔莎之后，脸就发亮了，激动地起身相拥，即便是站也站不住，也顾不得。娜塔莎哭了起来，求他原谅他，因为这位伊格尔不但是他撒的谎，也是他的叔叔。虽然说是编出来的叔叔，可是还是他的叔叔啊。伊格尔要他别难过，尽管娜塔莎帮他创造出的人生不太好过，可是他每一分钟都很享受。而且娜塔莎不用担心啊，跟之前那个什么火车出轨啊、抢劫啊、雷击啊、狂犬病那些比起来，他只是心脏病而已，真的不算什么。他们回到泡泡糖贩卖机旁边，罗比放进一里拉硬币，握住娜塔莎的手，让她来转旋钮。回到后院，娜塔莎发觉自己手中有个塑胶球，球里面有个小东西，是个丑丑的坠子，金色的，形状像一颗心一样。娜塔莎说，你知道吗，我本来是跟朋友要去西奈玩的，今晚出发，但我想我还是打电话取消好了，明天我要来照顾伊格尔，你要不要一起来呢？罗比点点头，他知道如果他要陪娜塔莎过来，就势必要说谎才能请假，只是不知道要说什么谎。但不管怎么样，那个谎一定会是快乐的、明亮的、充满花朵跟阳光，谁晓得呢，搞不好还有一两个小宝宝，而且脸上都在笑呢。 今天的最后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林宥嘉的《说谎》，在这边跟你说声晚安，希望你有一个美好的梦。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这个周末你要做些什么呢？ 咦？ 咦 ？Nothing 吧。 拜拜喽。 是有过几个不错对象，说起来并不寂寞孤单，可能我浪荡让人家不安，才会结果的张望。我没有什么一眼魔掌，不要放在心上，我又不脆弱，何况那算什么伤，反正爱情不就都这样。我没有说谎，我何必说谎，你懂我的，我对你从来就不会假装，我哪有说谎，请别以为你有多难忘，消失真的不是我逞强。说我说谎，人生一样。